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提起相声大师马季先生，很多喜爱相声的朋友都把这个名字看作是相声艺术承上启下的一个标志，而马季本身也在相声传承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许多弟子都活跃在当今的相声舞台上，为人们送去无尽的欢声笑语。不过在马季的众多弟子当中，也有几位是比较另类的啊，这几位都特殊在哪呢？各位好，欢迎您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儿的快乐之旅啊，就将继续欢声笑语北京游，跟您聊一聊马季和四位另类弟子间的故事。这相声界有一句意谚叫做以说为主，以学当先，这学其中的一大类就是学唱歌曲和戏曲，但是无论如何这学唱都是辅助于说的。不过在马季的徒弟当中就有这么一位张嘴就唱的徒弟，他就是笑林。常听笑林相声的朋友可能都有一种感觉，他的相声当中绝对离不开唱。其实马季对于徒弟笑林在相声当中加唱还是很鼓励的，因为笑林的先天条件是很好的。不过在鼓励笑林的同时，他也对笑林提出了要求，那就是要把歌声和相声结合起来。笑林也很认同师父的观点，并且以师父马季和师爷侯宝林的学唱作为榜样，力求能够达到艺术上的协调。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段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洋歌土唱》。 Que pera cosa, na yo nada sore, na ria se pena to, para ten festa, pera ria festa, para ya na festa, que pera cosa, na yo nada sore, manna tu so.哦索勒米哟斯当弗隆泰阿泰哦索勒索勒米哟斯当弗隆泰阿泰斯当弗隆泰阿泰。 好 怎么样 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行啊 啊， 还真能听得出来。 这有什么呀？ 那我得问问你。 问什么？ 你能说一说这首歌曲的中文的歌词大意是什么吗？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你能说一说吗？ 这难不住我。 你说 翻译过来是这样 啊，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更晴朗，还有一个太阳比这更美，那就是你，我的太阳。 呵，飞吻，带飞吻的 啊， 看不出来你对外语也有研究啊。 哎，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嗯， 不但要研究中国的语言 啊， 还要懂一点外语。 那我得问问你， 还问什么？ 你说这个钢笔 啊， 用英语怎么说？ 英语说钢笔叫 什么 ？pen。 嗯，那这书本的书呢 ？book。 不，这电话 telephone。 这话筒 microphone。 嗯，哎，那这姑娘怎么说 ？Miss。 打扮的漂亮的姑娘， 摩登。 那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这怎么说？ 你要干什么？ 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 那就是你 啊， 嗯，摩登 Miss。Miss 花姑娘大大的有啊。 你这是哪国话？你这是 我就知道几个单词还一知半解，你让我说这个哪行啊。 看起来学外语一知半解可不行。 是吗？ 我有一个朋友 啊， 学英语 哦， 他也是一知半解。 有， 但是他为了学习的方便呢， 啊， 他把英语的常用词编了一个顺口溜。 哦，他这顺口溜是怎么编的？ 这么编的 啊，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科目，去是 go， 好的又都问你好，谢谢你是 thank you。 哎，嘿，还合辙押韵。 哎，你要听他要给你唱出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就这还能唱呢？ 他给编了个曲儿给唱出来了。 那你给我们唱唱。 您听着啊， 啊，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好多又都问你好，谢谢你是 thank you， thank you， 一二三四，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要听他给您唱我的太阳这首歌啊，那可就更热闹了。 哦，他也会唱我的太阳。 他也会唱。 唱原文吗？ 原文唱不了。 那 唱中文。 翻译的跟我一样吗？ 啊，不一样。 哦， 他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自己的心里话全唱出来了。 哦，他怎么唱呢？ 他这么唱的。 嗯， 啊，美丽太阳。 哎，这句对呀。 那当然，咱懂外语啊。 哦，接着唱。 啊，美丽太阳。 嗯， 太阳不是月亮。 哎，这废话。 啊，美丽太阳， 嗯， 又大又圆又亮， 呵，一顺边儿啊， 照得我身上痒痒， 嗯， 暖在心上。 什么毛病这是？ 我心里有颗太阳，我爱着太阳，那就是你，我爱你，漂亮大方，你真像我，你真像我亲娘 啊。 妈， 还叫呢 啊。他以为外国人也是气管炎的。 不像话 啊！ 虽然他唱的不怎么样， 嗯， 可是他用这世界名曲改改词儿、 啊、 搞对象，这还是个发明。 哎，这可不是他的发明。 是吗？ 在30年代， 嗯， 就有用世界名曲改词儿唱其他内容的。 哦，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30年代，在北京啊， 啊， 电影院门口除了挂电影广告画以外， 嗯， 还有一帮人敲着洋鼓，吹着洋号，专有一个人用世界名曲唱电影广告。 是吗？ 啊，是啊。 那你能给我们学一学吗？ 我给你学学啊。 啊，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还挺热闹。 快 快请看电影，噗噗，好莱坞女明星，噗噗，头发是金黄色，噗噗，高鼻梁大眼睛，噗噗，吃饭是用刀叉，噗噗，煮筷子都不用，噗噗，吃面包抹黄油，噗噗，不吃饼卷大葱。 好嘛，这倒实话， 见了面就接吻，一点都不脸红，说出话打嘟噜我都听不懂，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你这乱不乱呢？这 你说他用世界名曲来唱电影广告，这还有情可原 哦。 我听说那会儿卖菜的也用世界名曲改词儿做广告， 卖菜的吆喝也用世界名曲 啊，也用世界名曲， 那哪行啊？ 过去卖菜讲的吆喝呀， 啊，对呀， 北京的这个卖菜吆喝您还记得吗？ 啊，我还有点印象。 那您能给学学吗？ 啊，这过去一般不都这么吆喝吗？ 怎么吆喝？ 香菜辣青椒哎，狗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了，买大海茄呀，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弄了眼里香椿的蒜的好韭菜呀。 不错不错，就是这样吧。 啊， 可是我听说的这位啊， 啊， 他用世界名曲把你这词儿都给唱出来了。 哦，那他用的哪个曲子？ 苏珊娜。 苏珊娜 知道吗？ 哦，就是这曲子 啊。哒啦啦哒当哒啦滴当哒啦当滴当呆，哒啦啦哒当哒啦滴当哒啦当呆呆当。哎，就是这曲子， 用这曲子卖菜。 哎，用这曲子唱着卖菜，他把菜全卖出去了。 哦，那你给学学。 你听着啊，大家快来看一看那桃子尖来瞧一瞧，扁豆辣椒芹菜香菜茄子还有大蒜苗，加冬瓜西红柿白萝卜大山药，我的青菜就是好啊，请你随便挑。瞧一瞧呢，看一看呢，比一比呢，算一算呢，您要不买没关系呀，您就听我唱歌曲，听了歌曲您再走，您的钞票飞进我的手，抬抬一抬一抬抬， 全来了。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去开心快乐一番，先到的还会得小红花呢。 坐什么车呀？ 欢迎您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马季和他四位另类弟子的故事。马季在自己的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当中一直坚持着创作之路，在众多弟子当中也有这么一位擅长创作的弟子，他就是那个聪明的小眼睛巨物韩兰成。在1990年江苏省曲艺汇演当中，马季结识了善于创作的韩兰成，并且收他做了徒弟。韩兰成自从拜师以后，在马季的指导下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新时代的相声作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不仅仅局限于相声的创作，而是力求把多种艺术形式与相声巧妙地结合起来。那么恩师马季对于韩兰成的这种创作风格是个什么态度呢？咱们欣赏一段韩兰成、邹德江二人自编自演的小品《聪明的巨物》之后，我再来慢慢的跟您说一说。 干嘛呢？ 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别不务正业啊！ 这个刚才啊，我刚才看一演员唱挺好玩，我也想练练 啊。练这个 啊？ 来来，坐、你回家打开电视看看，现在电视节目除了歌就是舞，要不就是评书，谁还说山东快书啊？再说了，你弄这么俩小板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太单调了。 你那意思这以后山东快书就不能唱了？ 你要说也行，你得创新，得加花。 怎么加呀？ 来，你把你刚才练那个你给我演一遍我看看。来来来，我给你听。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 拿我走，谢天道过少林寺拱。 好， 你这个不能那么干说，得根据你这个情节内容适当的加点插曲。 山东快书加插曲， 我给你加，你说我给你加。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意表好看无二郎，拿我总学拳道过少林寺公 平。少林蹦蹦了蹦，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把你来敬仰。接着来， 这一天好汉武松跪在了家，见了他的哥哥武大郎。 哦，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 武大郎闻听武松要赶回， 千里去开英雄会， 一上前拉住了手脖，开了枪。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武大郎从头至尾说一遍，气坏了好汉武二郎，扎扎扎！拉武松大摇大摆往外走，好汉武松脱了装， 送战友。 行，你这什么呀？你这是，你这成什么了？你这， 你甭管什么节目，你这么一家花样，这观众喜欢看。热闹 哦， 哎， 那相声能加话吗？ 能， 怎么加？ 相声加两把椅子改小品。 嗯，那小品呢？ 小品把椅子撤了改相声。 还有这个回来了又？ 哎，我认为， 嗯， 现在电视里甭管什么节目 啊， 都应该加点花。 什么节目都能加花吗？ 都应该加花。 那我说一个节目，你加加花。 什么节目？ 什么节目？ 哎， 你看，我叫你看看啊，加花吧。 这是什么节目啊？ 天气预报， 天气 加花。哎，天气预报加花。 天气预报，天气预报能加花吗？ 是啊，你问谁呀？你说能加花，你加呀。天气预报节目加花， 当然能加。 你加呀。 这个天气预报是不是？天气预报当然都天天看，是不是啊？ 废话。三个礼拜看一次，那是曲苑杂谈。 这个天气预报一般的是一个男主持人， 啊、对不对？还有女的，你甭问这怎么加花。 你别着急 啊，你说 这个天气预报呢，需要口齿清楚啊，一般都这么报。各位观众晚上好，下面向您预告天气预报。 不，我 昨天 不，大伙都有印象。你说怎么加花吧？ 啊、是我你别这个好加 啊，你加呀。 天气预报呢，他一般的他得讲啊，叙述啊，还得这个分析。嗯，有了， 有什么了？ 让天气预报学那个电视里说评书那个单田芳， 用评书报天气预报啊？ 啊， 那能行吗？ 我给你报一回，你听着，听着啊。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今天我来说一段天气形势和预报。 还定考试？ 昨天我已经向大伙预报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晴。 还是力气活了， 那真是风和日丽呀、啊。 嗯， 不过有句话您别忘了， 哪一句呀、啊？ 叫天有不测风云呢、啊。 嗯， 好嘛， 怎么了？ 眨眼之间是乌云密布， 嗯， 一道闪电，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雨可就下来了。 这是下雨呀、啊、还是下马蹄子呀、啊、 您别看东北下这么热闹， 嗯， 西北华北长江流域天可不错， 嗯， 不过稍有点偏西风。怎么回事呢？ 啊，因为最近两天呢、啊，有个暖鸭槽。由东向南正在移动，所以天好。可即使这样，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又怎么了？ 据分析啊，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东海、黄海、台湾海峡可能有台风出现。据小道消息透露啊，台风登陆以后是东风转南风，南风转西风，西风转北风，北风转东风。 你这是旋风， 所以千万不能轻敌。嗯，这就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是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们千万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还希望各有关单位做好防风准备。咱们明天接着报。 别报了你。你像话吗啊？三分钟的天气预报，你半个小时你没嘚不完。 要快也有办法， 你节奏得快点啊。 你这俩人一块报吗？ 这一个人两人不一样吗？ 不一样啊，俩人可以把天气预报这个词儿编成 rap 就是都听过唱歌那个嘴说的挺快，嘚不嘚不嘚挺快，就那个。啊，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啊，他们那个老百姓啊，就那个。 不，这能行吗？这 你配合我，咱俩抱一回，注意清节奏啊。走，吼哈吼哈吼哈吼哈。亲爱的各位观众，你们晚上好啊，我来向您报一报这天气预报啊。 可能大家头回看还有点不知道啊，看这样的天气预报，你先吃点药啊。 西伯利亚突然来了一个低压槽啊，今天白天到夜间的东北有冰雹啊， 这冰雹都有馒头大，是上面长绿毛啊。 长江流域普遍降雨，防洪又防涝啊， 是江南地区没有事咱们回家睡大觉啊。 大雨小雨和暴雨它吓得直冒泡啊， 你大风小风你抽风你纯粹是瞎胡闹啊。 全国各地部分城市我得报一报啊， 我看你怎么报吧。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韩兰成、邹德江合作表演的《聪明的巨物》。对于弟子韩兰成在创作上的全新尝试，马季最早是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韩兰成看到师父的犹豫和顾虑，就主动和师父聊起了自己的初衷，并且表示自己最终还是会遵循着相声创作的规律。马季也确实看到了弟子在这方面的刻苦努力，为此他十分的欣慰。由于韩兰成能写还能演，因此在马季眼中他也是一位全天候的好徒弟。好了，聊完了马季和全天候的徒弟韩兰成的故事，咱们就来欣赏一首《聪明的巨物》当中用来报天气预报的歌曲，来自尹相杰、余文华的《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那下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我再来继续跟您聊一聊马季的那另两位另类弟子。各位，稍后见。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眉不开口，眉不说话，眉心怎么想？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哥哥，什么日子才能闯进你的梦？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哥哥，什么日子才能闯进你？ 心怎么想，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哥哥什么日子才能闯进你的梦想、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马季先生的一生当中共收了20多个徒弟，堪称是桃李满天下。在众多的弟子当中，有人一直在相声舞台上说学逗唱，有的人是另辟蹊径，在其他的艺术形式和门类当中为民求乐，更有人身在海外依旧不忘弘扬相声艺术。各位乘客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的快乐之旅啊，将跟您继续欢声笑语北京游，聊一聊马季和四位另类弟子间的故事。马季的弟子中不仅有很多人经过刻苦钻研在相声表演上取得了成绩，还有一名特殊的弟子在小品舞台上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您猜他是谁？没错，他就是黄宏。哎，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黄宏是一著名的小品演员，但不知道他是更加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弟子。说起黄宏，他的父亲黄峰那是一位著名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和马季先生称得起是老世交啊。当年这老哥俩在交往的过程中，马季就知道黄峰的儿子黄宏特喜欢自己的相声，后来黄宏在沈阳军区说相声说出了点名气，马季就主动把黄宏收为了徒弟。但是也许是在表演方面特有灵气，黄宏慢慢的就发现自己在小品领域当中更能够得到全面的施展，于是他开始投身于小品表演当中。而身为师傅的马季没有因为徒弟放弃相声而感到气愤，他